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10月13号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是10月1号到7号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啊，这个秋天是在我们身边已经逡巡了很久， 是悄然来临， 很冷了。 对啊，树叶嗖的一下变红， 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哈。 哦，对， 咱们抒情一下哈。 好， 秋天呀，很多它的描写，以你这个 秋日私语，现在放下了 BGM 啊， 是是，哎，以你这个非常一级甲等的音波水准，秋天是走， 秋天是 下一个 啊，下一个。好好的啊， 人都有两面嘛，对吧？ 啊，是的。 来一个正式的一面，秋天。 哎呀，哎，你们这个村果不摘是怎么回事？ 秋天，是采叶最鼎盛之时。 深秋的黄芦红叶似团团殷红的火焰，漫山遍野。 璀璨的银杏树叶片片落下，积累成了金色的小山丘。 看，游人穿行其间，周围弥漫着彩叶的芳菲，加上林间清幽典雅的气氛，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这不，每年十月中下旬，哎，周驼， 周驼也想朗诵一下，你给他个机会。 真的 啊？ 行， 就给他一句，就剩一句了啊， 周 驼。周 驼，你行吗？我试试。 好。 那个准则豆豆啊，是用普通话的那个感觉吗？ 山普。 就一句啊？ 啊，就一句，你试试。 逗号，这句号算是一句吧？对不对？ 啊，都算。 哦，就是一句哈。每年十月中。 我觉得那个周准还是咱们俩来吧。 不是一句吗？那每年十月中就停了，俺再进一步呀，俺考过了，行，管不着。 那你说啊。 每年十月中下旬开始，从山岳到平原，无不层林尽染。 哎呦我的天哪，不行啊，不行，这个我们俩得重播。 丛林尽染 是尽染， 尽染。可以可以啊， 来， 你看红叶啊， 对，红叶， 红叶色彩斑斓，尽显诗情画意，乡野山间秋色美如画，这是最真实的描写，没有夸张。 对，秋短易逝，周末或假期一起漫步那些最美的秋叶观赏地，去肆意沉浸吧。 放飞， 你看这种抒情我就发现了哈，抒情的段落最后一定是一个八结尾， 是啊，或者鸭， 对，你就不能不用这个吗？ 好好好，等等的哈。 对， 秋天呢，北京郊区方方面面的要求都可以满足大家， 是不是？ 北京京郊有非常多可以赏红的好地方，我们节目呢依然排名不分先后啊。 嗯， 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呢，我呢觉得是有些朋友去过就没去过， 嗯， 不像那些网红的地方那么红火哈。 哦， 北宫森林公园京郊赏红好去处。 哎，既然没有那么多网红打卡呢，会不会说人就少了呢？ 有可能。 对，北宫森林公园位于丰台区长兴店镇的北宫森林公园内，有1800亩红叶。目前呢，红叶已经呈现色彩斑斓的景象了。 很好。 此外呢，园内极具南方特色的水上公园与青山相依恋，哦，依偎在一起。 浸一下。 哎， 还浸一下。 还在那儿练呢， 咬对了， 对，他说对了， 浸染， 哎，对，虽然有点口音，但是能听出来啊，最起码字音是对的， 冉冉升起， 是，胜似画中美景。此外呢，公园内还可以采摘， 哎， 是集中健身、采摘、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方方面面都可以满足大家。 没错， 怎么到达？乘车、驾车都告诉各位哈。乘车丰台城310路至这个新庄下车即到， 嗯， 或乘坐385路至化工七厂路口下车就到。 嗯，那如果要是想开车去的朋友，走京石高速至杜家坎出口，然后走杜家坎环岛，路经长兴店、大灰厂，一直到化七厂就到了， 很方便哈。就是开着车到一个周末的话，一定没有国庆期间那么多人， 对， 大家一定放心就行了哈。 是的， 稍微早一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到达，快那么几个小时，真的， 嗯， 你得提前走哈。 是，大家一定要算好这个时间啊。 是的，排名不明显有第二处啊。 第二处，这个就挺出名的了哈。翠微山，京郊翠微山红叶舞秋山。 舞秋山，我的天！ 对，与秋山共舞。 翠微山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和海淀区交界处，八大处公园之上，由七处上至山顶，有什么呀？四个大字的题字。翠微绝顶，最高海拔呢464米。 嗯， 一定没有高原反应 啊！当然没有了， 啊， 没有了， 这个当然没有 了，没有。嗯， 此地地处北京市东南，距市中心大约20公里， 很近。 它是湘豫大梁东南坡的山峰之一， 嗯， 北与香山遥相对应。 哦，你看香山那么多人。 是， 对对，来别的地方。 山势和缓，原名是平坡山，因为唐建平坡寺而得名。 OK， 对，然后在明洪熙初年改名叫做翠微山。 哦， 这个洪熙初年就是1425年， 嗯，没错， 你现在得早个那么几百年吧， 老多了啊。嗯， 对，老多了，我算数也不太好。嗯， 是， 南路多古寺、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底、大悲寺、龙王堂、香界寺、宝珠洞、正果寺等， 哎， 都是依山而建，合称八大处， 这就出名了。 对， 嗯， 为京郊著名的游览区，西南山路还有名建的法海寺。 俊子豆豆， 嗯， 这个地方我还是坐车去过的。 啊，是吗？八大处是不是？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城。 你是去精神医院了吗？啊，八大处那个。 你了解一下同行吗？ 啊，哦，好的好的。 嗯，这个你看，从阜成门啊， 嗯， 坐上336。约一个小时到达首钢小区下车啊 啊！哎， 这个走了大概十几分钟呢。如果路好的话，来到翠微山脚下， 嗯， 一路向上爬， 嗯， 看见有寺庙压印在山腰的树林当中， 嗯， 红叶衬托寺庙，很赞， 很赞，什么东西？ 人间有真情， 人 间 有真 爱。第三处推荐之， 第三处啊，那就是妙峰山， 这个出名了啊。 对，每次提到妙峰山，我就想起妙翠角。 是，有一联想啊。 这个妙峰山的红叶，那还是非常的惹人沉醉的。 就我看过秋天的红叶，去东北也看过， 嗯， 在北京也看过哈， 嗯 啊。东北关门山，辽宁， 嗯， 本溪， 嗯嗯， 哎呦，好漂亮啊， 是吧？ 小桥，哎呦，没有，不是小桥，溪水潺潺， 嗯， 红叶各种颜色铺满整个山涧， 嗯， 阳光照在红色的枫叶之上的时候，那个色彩很难形容。 对。我记得我们家因为也是在黑河嘛， 你看你要不要黄瓜啊？ 对，黄瓜，黄瓜是什么？ 山果子要不要？ 不要， 都有钱买东西的 啊啊啊！对，我们家那是一到十月份这个时候， 啊， 整个树全都，它不是枫叶， 嗯， 是全部都是 黄的，颜色变了，对 对, 对， 金灿灿的一片，哇，煞是好看， 是非常漂亮哈。 好，妙峰山呢，我反正我去过妙峰山，它那儿的红叶。那真的是鲜红鲜红的， 鲜红啊， 对，就感觉是怒放的感觉， 抹了一层油一样， 对， 对吧？ 它那个枫叶饱和度非常好， 这个了解一下哈。 好， 妙峰山属于三 A 级旅游景区，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在109国道34公里处，距北京市区55公里，是集人文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自然风景旅游景区。妙峰山是距离京城最近的1000米高山，主峰海拔1291米，登顶远眺能看到什么？永定河， 哇， 京城的车水马龙和尽收眼底。 我的天哪， 很棒的一个地理位置。 是、 啊、 从山脚下上山途中、在宽阔处留有汽车临时的停靠点，非常的人性化、可以停车观赏沿途山坡上的彩叶。因山路夹在谷中间，而两边的山坡上都布满了彩叶灌木，所以一日之内都可采到需要的光线。 不错 不错啊、那妙峰山多为野生元宝峰，另有黄栌、橡树、柿树，就是柿子树啊、还有松柏等的陪衬，是北京地区少有的彩叶景致， 彩色的啊，五彩斑斓啊。 是的， 公交车从苹果园乘929至丁家滩，再换乘门头沟至妙峰山的汽车可以到达。 对，不过还是稍微有点远啊。 自驾方便一点、 自驾方便一些、可以从颐和园沿宜阳公路到温泉，或者是顺着903车线走到军装路口右拐，再行5公里后看见一个小岔路、往右拐， 好嘞， 是有路标的。或者呢从航天桥走富石路到门头沟，再走109国道走10公里到丹里村路口就有路标了。 这么多可以到达的方式， 好多那个都可以走的。 是的， 从莲石桥走莲石路上6环 也行， 军装出口出下高速、然后再转109国道就可以。其实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妙峰山是京城最高的山之一，千米海拔，希望各位感受一下啊。 对， 这是妙峰山之后介绍的部分排名先后的地方呢，介绍一林秋叶染天宫，京郊上方山森林公园，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挺老大的森林公园。 在哪儿、 它呢是在房山区的韩村河镇、对，那距离市区有70公里， 远点了， 远点，但是深秋的美景它先来啊。 是是是， 深秋季节的上方山，秋山明净面如妆，山谷中的枫树、橡树、黄栌等有色树种争奇斗艳，娇艳夺目。曾经有诗人是这样描绘上的。 我来几句啊。 啊，你来你来。 算首诗。一林秋叶染天宫。夹绿边黄染面红。渭北不随霜露给，依然翠地冷霜风。 好。不错不错啊，这位吟游诗人虽然带着本地的口音，但是呢由于他激情的演讲和这种富有画面感的描绘，我们可以给他打60分。不错，及格了。 你说我这么大声音咬会不会滴溜？ 我觉得有可能。 非常漂亮哈。 对， 诗人这么描写一定是他眼见到了之后才写出来的。 当然了，你看他是还是层林尽染，柏树还是不改色的。 是的， 面不改色， 心不跳啊。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京郊西南房山区岳各庄境的岳各庄镇境内。距京城呢比刚刚那个妙峰山稍微近了5公里啊。 啊，对的， 65。上方山有9洞12峰、72茅庵等景观，时间追溯到东汉末年。 哎呀， 就曾有位僧人在此开山建寺，抚育大森林， 来广结善缘。 是的是的，被历代游宫赋予南有苏杭北有上方的美誉。 哎呀，原来这个地方曾经这么的出名。 厉害厉害哈。 因为这里风奇山秀，古树参天，春季山花烂漫，夏季清爽宜人，秋季漫山红叶， 好棒。 1992年建立了国家森林公园，是理想的休闲健身度假游览胜地。 你像现在公园除了有景色，还有这个大家游览和观光休闲的部分。 对啊， 都综合了哈。 是的是的， 交通指南第一个自备车啊，自驾车的朋友，京石高速六里桥、房山出口、周口店、岳各庄、上方山很顺畅。 对、第二条，京石高速六里桥、琉璃河出口、韩村河、上方山公这个上方山啊，这也是自驾的。那公交车是这样的，天桥站917路到房山换乘上方山小公共火车。 是 啊，这个 还有北京南站 哦，火车是北京南站，乘京原线孤山口站下车2公里， 这太方便了。 哎， 有南站就是相当方便了。 对啊， 哇、 wow ！我们觉得突然间乘火车游京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对对，很快很方便啊！ 是啊。 下一个推荐的也是在门头沟、嗯、啊，这个地方叫做秋季啊，灵山彩叶满天飞。 灵山大家都知道了哈，很有灵气的一座山峰。 对对， 位于门头沟的灵山海拔2320米， 地高峰啊， 对，是北京境内第一高峰。低于室内10度左右的气温，也让这里的叶子红得更加透明。 现在那边在5度左右吧，嗯、 差 不多， 对、啊、 差 不多。 哦， 这个小透明都已经红了啊。 是的， 登灵山可以选徒步、缆车或者骑马， 还能骑马 啊。哦，山风吹过，脚下红叶漫山，彩色的叶子拂过身边，摩挲额角，或远远地伴着云霞雾气静静地漂浮。 山顶上有一块草坪可以扎营、 哦、 我们往西边看、 嗯、 与小五台山遥遥相对，来时可以选择西龙门涧的穿越灵山、 嗯、 西涧是野山野水，路途较为险峻，不建议大家走哈、 嗯嗯。 穿越加上野营非常的刺激、 哦、哎，还是不错的、嗯，地址呢就是在门头沟清水镇、啊、 清水镇啊， 对，交通如果是自驾的话，从北京富食路走门头沟三家店，再到清水，再到齐家庄，再到双塘涧，然后是江水河灵山风景区， 比较好找、 嗯、 大家不用担心哈、 嗯、 现在有导航真的是方便大家。 对呀、啊、左转左转左转哎，这个导航怎么卡住了？ 对，有的时候导航更新不够、 哦、 不到位，或者有真的是真的这个导航方便了很多路痴，像我这样的有时候是分不清南北东西的。 我也是， 就非常方便， 我没有导航就走不出去了， 对吧、 哦、 嗯，那个及时更新的导航啊。 对， 那个接下来呢，我觉得北京啊有长城， 嗯， 中国很多城市都有长城，南京也有、嗯、很多很多 都有、 哦、这个在北京呢可以观长城之雄壮，然后赏红叶之瑰美。 哎、 啊、 这个这就有一种雄壮和大气的感觉了， 大地在我脚下， 嗯， 那种感觉啊。 是、 嗯、 北京这几段长城的红叶还是各有不同的， 有区别哈。 游客最多的当然就是八达岭长城，它是以黄栌、枫树、柿子树、野漆树居多， 哦， 极为灿烂， 灿烂， 对， 哦，让我想起一首歌， 什么呢？ 许巍的灿烂， 啊、 挺好听的。第一个当根儿跟第一个当根儿跟第一根啊，怀柔的慕田峪长城， 这怎么是二人转的感觉？ 第一个当根，反正这个表达不太好 啊。对， 怀柔的慕田峪长城近3000米的黄金观赏区是红黄交错的壮丽景观。 嗯哼， 景区的工作人员会极力推荐观赏当地特有的大叶片橡树。 哦， 黄崖关的秋景呢，以枫叶和山楂最好看。哇，山楂树之恋啊！ 对， 而被很多驴友偏爱的密云东北部的司马台长城那块儿， 嗯， 只有一个观红叶的绝佳的地方，叫做 望京楼。 它是司马台长城的最高点，就是路途啊，稍微那么险了一丢丢 哦， 需要用手和脚并用。攀岩 啊， 没有那么严重。 哇，是比湖墙上漫步、 啊啊、不是慢慢爬，就是得需要这么爬一下、啊、 对对对对对， 即便是这样，红叶最疯的那几天那、啊、是挤满了长枪和短炮。 对呀、啊、哎呀你给我嚷嚷对 一爬 下机、 哎、掉了， 小心小心啊， 这个门这还是有门票的啊。慕田峪长城的门票是成人40，学生20。司马台长城门票是40。八达岭长城旺季45，淡季40。黄崖关长城门票是40元， 都不超过50块、哈， 还是可以的。 就是八达岭长城，咱们说一下哈、这个京八达岭高速公路出水关长城高速出口16号、哈，往北205公里就到达了。或在德胜门乘坐919到达八达岭长城下车，然后往南203公里可以抵达，这是八达岭。 对，然后呢，慕田峪长城是这样的，从京密路到怀柔出口，沿怀柔城北到青春路北环岛，西上淮沙路走20公里即到，或者在东直门乘916或936到怀柔城区，再转乘至洞台县到慕田峪下车。 是的，那黄崖关长城是东直门乘918路直达黄崖关 啊、哦，还是 不需要转乘哦，直达哈。司马台，这是最漂亮的望京楼可以看到的哈。从思源桥京密路走101国道，经密云县城，继续向东北到台石屯镇，继续向北约6000米见岔路口，向东那么一拐，走松槽路到马场村见岔路口向北啊，再记下来哈，画画，然后到司马台村向东北拐，大概2000米就到达了，公交车也可以到。 嗯，对，那宣武门是这个806。车辆就有很多旅游的专线都可以到达。 是的，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哈，东直门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一个东直门，一个四惠，两个枢纽站嘛， 好多好多枢纽站， 对， 各种四通八达都可以到达北京任何的地方， 真是 远地儿都可以到。 对啊，而且现在还有这个京郊小火车， 没错， 我特别喜欢，想坐一个京郊小火车。 是的，京周一的时候，咱俩不是说那个北京的十大景点第一最受欢迎前门， 哦， 前面有叮叮车，前面有老街，还有。 这还有新的建筑， 对，我觉得真是还应了大家是中西合璧，都非常的漂亮。北京的秋天，我觉得个人认为很漂亮的一个季节。 我也是， 是吧？ 北京秋天是最好的月份，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季节，九十月份， 天气好的不像话。 对呀、啊， 就说十月一号、七号这过去这七天、哦，天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 如果要是在周围去看一看，不管你是在前门还是在这个像什么红螺寺景区啊， 对， 找一个很幽静的小院啊， 红螺寺很近，怀柔很 对啊，其实很美，包括有一些这个知名的小咖啡馆胡同里的， 待一待， 肯定没有那么多人。 对，写写样带的内容不是挺好吗？ 写写，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个事儿？哎， 这个其实我也是感受到了、 啊， 这个到了年底啊，这个媒体工作人员很忙啊， 对， 其实我也想大家说一下，其实媒体工作人员在你们放假的时候，他们。真的很辛苦，赶制节目、 快速记仇。 对，我没有，我就是放个什么大概的稿子、他们是负责录制的嘛，哈。 对呀、啊，我们还得写呢，还得想。 我们负责制作。 对、 谢谢大家对于节目以及媒体人的理解和厚爱，哈。 对，很支持。 是，下面呢还有很多京郊赏红之推荐，排名依然不分先后。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面呢马上就回来。 好。 I didn't hear you leave. I wonder how am I still here. And I don't wanna move a thing. It might change my memory. Oh, I am what I am. I do what I want, but I'm not afraid to die.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的调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京郊赏红。各位好，我是周纯。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每天啊，一年365天，天天无休，是不是？ 真的是天天无休，365天，全方位无这个无缝链接的陪伴大家。 是的，希望各位呢听到我们京郊的推荐呢，周末可以去带着家人朋友干这个感受啊。 是的， 接下来呢，百花山是比较出名的山了啊，京郊百花山到底百花山多高？告诉各位，海拔1991， 哎，也不低呢， 2000米将近啊。 对啊，是北京第三高峰， 是 2000亩的百花草甸上， 你想想吧， 山花遍野，有华北天然植物园之称。不同海拔分布有山杨林、落叶松林、灌木林、白桦林及草甸等等，众多颜色树种夹杂其间，美轮美奂， 非常好。有些小朋友，我儿子喜欢昆虫。这个地方应该很多昆虫。 是的， 那么多的树叶森林，对不对？ 对， 到那个 毛毛虫啥的。 对啊，春秋什么，非常好的地方哈。空气状况怎么样，那就不用说了，雨水丰沛。对，据统计700余种这种的树木生长在期间，天然植物园空气极佳。 你看看，空气极佳，吸上一口， 真的 啊，太爽 了，很放松， 就瞬间觉得耳聪目明， 通了。 对啊，氧气负氧离子含量高啊，这就是想放飞吗？ 对，放飞，放飞。 然后看一下这个交通，乘地铁至苹果园站下车，换乘326路汽车到河滩儿。 OK， 那里有许多小公共可以送您到百花山。 有自驾车的朋友呢，从辅食路出发，到金安桥往右转，行驶这个龙泉宾馆后右转上109国道。 龙泉宾馆， 对，龙泉宾馆，对，很有意思哈。然后沿着公路的指示牌行驶至斋堂镇，再向前行至清水镇，见到百花。华山指示牌，你就继续行驶至塔河村，从岔路口左转上山，直至售票处。沿途不要担心加油的问题，很多啊，多为山路，颇多弯陡，希望各位驴友朋友驾的时候小心谨慎啊。 哎，是的， 不要疲劳驾驶啊， 不要疲劳驾驶啊。对，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哇，这个地方 老网红， 一提到红叶就肯定会提到他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段路况信息。 是，我曾经在这堵了有2个小时。 对，香山啊。 对， 不得不提这个地方哈。年年说年年堵，没办法， 年年说年年堵。而且我觉得香山，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啊，如果你去的时机不对的话，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 是的，挑准时机，然后枫叶的时机，出行的时机， 希望两全其美哈，希望是这样。 对，希望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它跟天气有关，并不一定每年的这个时候它都会变红。 是 我上次去还是绿的呢， 是吧？ 嗯， 所以是及时关注我们节目的更新。哎 ，News Update 哈、啊，香山红叶、是以夜行如卵的黄栌最负盛名，大片大片的黄栌。 哦，是的，黄栌是原地， 对，原叶， 对。遍布南山的黄栌原叶经霜变红，霜重色愈浓。 走， 每临秋季，层林尽染，辉映云霞。此时的香山，游人如织，接踵摩肩。对， 赏红路线大家都很熟悉，再跟大家说一说哈。 好， 乘公交车331路啊，然后634路、737、630、360、318都可以到达。运通112香山下车即可。 嗯。 还有就是我们车辆可停放在香泉环岛停车场。 哦。 再乘坐摆渡公交到香山。哈。 是的，这是香山。香山就不用多介绍了。 网网红大搜索 什么别墅啊，包括这个可以赏红叶呀、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去研究昆虫什么的都可以。 没错。 来，那么说完了这个香山，我们来到下一个地方、 密云水库。 对，密云水库。环水赏红，别样风情。 有水，又有枫叶啊！ 对，据了解，密云水库周边已经营造了50000余亩的彩叶林， 哎呦， 形成了水库大坝、云峰山风景区、野山塔公园及环湖公路等9大红叶观赏区。 吼吼吼！ 哎呀妈呀！ 这个，这一下子出来力量够大的哈、又有山，又有水，又有红叶， 对， 还有美食啊，不错不错。小龙人啊，不是小龙人，是 小龙门。 小龙门、小龙门森林公园，一缕秋风红叶动。 嗯， 一说小龙门森林公园在哪儿呢？位于灵山脚下，四面那是群山环抱啊，园内有数万亩的针叶林、阔叶林、各类彩色的树叶种，以及漫山不知名的田震演唱的野花。 啊， 总面积达到了11567亩。 嗯， 一亩三分地儿，您算算。 对呀、而且就这样的一个地方，门票其实不贵，15元。 亲切啊。 对，这个赏红路线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从苹果园乘坐929路直达，自驾车从富石路向西进入门头沟区，沿109国道直行即可到达了。 是的，接下来是红螺山啊，红螺山怀柔。说到红螺山，在怀柔区的城北5公里的地方，山上只有像山杏、黄栌、五角枫、火炬等彩叶的树种。 哇， 彩叶的覆盖面积达到了4000余亩。深秋的红螺山是什么样的呢？满山红叶。 哇， 期间还有黄色的白蜡和墨绿的油松，这个颜色很好看啊。 对， 形成一幅色彩艳丽、层次分明的风景画。 棒棒哒、 挺漂亮的地方。 是的， 我去过红螺寺，以前去的时候，哎，漂亮。 哦， 以前去的时候没索道呢。 哦，我现在有索道了。 有索道了，躺着。 躺着。 真的。 哎， 我带着我小孩，他就躺在我前面，两个人可以坐那种的、一路还挺速度很快的那种。 对，其实如果要是有体力的话， 还 是可以 爬 一爬，能爬多高爬多高，咱们量力而行啊。 是的，是的。 对， 大柏树上面，然后。 赏红路线是这样的，东直门乘916或936路来到怀柔城区，再转乘景区小公共，然后就到红螺山的景区了。自驾车呢，从京密路到怀柔出口，沿怀柔城北到青春路北环岛，再向北上红螺路走5公里就到了。 而且不要忘记，到了怀柔的时候呢，除了赏枫您祈福之外呢，还可以吃当地的美食。 对， 那是相当丰盛的，秋天的时候人容易吃的比较多一点，饱一点哈。 贴秋膘吗？ 特幸 福。是啊，咱们贴过秋膘了吗？ 贴过 还没有、 一直贴就行、 贴 下去就可以。 天天贴呗，就是 对、到冬天时候 整一块猪皮护身上。 对，夏天还能摘下来显得瘦。然后其实我觉得脂肪的摄入、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是要一定规律的哈，而且你配搭之后呢，你体力会很好。那些不吃肉的朋友，其实有一点点，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感觉面黄和肌瘦，真的。 不吃肉的朋友， 营养结构， 你这个营养要多吃点营养品或者什么， 不能打破均衡，很重要哈。 是的，秋冬季节多吃点没有关系，因为你开始要御寒了。 是的，但是夏天减不下来，然后。 哎呀，这好不容易你自己找个借口、 来来看百望山哈。百望山是离咱们比较近的颐和园了哈。百望山森林公园为颐和莲。 颐和莲是什么地方？ 百望山位于颐和园的北3公里处，是国家2A级旅游景点。现在已经形成了像春花、夏萌、秋红、冬绿的独特景观。 百望山的红叶尤为的有名，这里的红叶已形成了大面积的纯林啊。初霜过后呢，千亩红叶香争艳，漫山红遍，层林尽染，这个词儿几乎出现率很高的。 层林尽染，就一到秋天你看吧，哪儿都是层林尽染， 是 绝对能够这个词汇重复率 top one， 美不胜收啊。 嗯， 是京城人民赏红叶摄影拍照的最佳场所之一。 乘车路线有330路、716、718、722、752、903、933、特4、特6、城铁林九路、 哦、 还有运通112等，都到百望山或者黑山户北口下车。 对，到黑山户北口下车即到啊。自驾车小营环岛、上地环岛，径直向西即到，一路向西开着您的啊、哎、就行了。 哎呀真爽啊。 下一个地方我去过、嗯、哦，这个地方怎么讲呢， 金海湖 啊、嗯，办过一次演唱会，然后 哎呀， 听友会， 好看不？ 哎呀，住宿的环境很漂亮， 嗯， 各种风格都有，价格不菲啊，不菲。 哦、 而青海湖就像一个大的海岛一样，上那个岛还得坐船， 对吗？ 就是乘风破浪的感觉， 哦、 反正拍个电影应该很好的，嗯， 不错， 就很有仪式感，哎、嗯，而且有各大的演出场地，开演唱会也可以满足。 是的，金海湖， 那了解一下 啊， 啊，嗯。 金海湖三面环山， 全都是山， 不仅有黄栌、元宝枫这些普通树种，还有红栌、这个红叶臭椿、黄金槐等新品种。 嗯， 除了欣赏红叶，在金海湖景区附近还能采摘呢。 是，那次没采摘，没捞着哈。 啊，没捞着。 京郊各大水库湖泊是人们最喜爱的度假胜地，因为有水、嗯、哈。 对呀、 啊，你说北京有个海不翻天了，那不可能啊。碧波万顷，真的不夸张，是北京最大的水上运动乐园。 好，来追我，追我，追我呀！ 丰富刺激的水上乐园有空中飞伞、 哇， 水上摩托、 哇， 速降等让人心跳加速的运动，还有大型的游船、嗯、快艇、脚踏船等供游人在碧海中畅游。我跟你讲， 嗯， 我曾经拍过一张照片，这快夕阳落下的时候，6点钟左右，飞机在天上飞，景区的飞机 啊，景区的飞机。夕阳西下，伴着晚霞， 地下各种大船、大波影啊、 哦！哎呦，我的天哪！ 很壮阔，就感觉大漓江一样、 啊。哎呀，我以为底下拖拉机呢。 特别好看。 真的，看来这个金海湖景区还是非常棒的、啊， 值得一去啊。 对、 嗯， 怎么去呢？ 好嘞， 乘车路线从东直门乘坐918支线、 嗯， 一定要注意啊。 是。 对，自驾车路线就方便了，从机场高速。到顺义后，经过顺平快速路到平谷，有路标、嗯、 有点远 啊， 大家坚持坚持啊，是吧？有点远、 哦， 但是确实非常漂亮哈、啊。 是， 老说莽山国家森林公园。 哦，莽山这个可大了， 是吧？ 嗯、 京郊赏红好去处、 嗯哼， 它位于昌平130水库的坝东啊、 嗯， 最高峰695米，以黄栌、元宝枫、红枫还有柿树、地锦等主要的红叶种类啊， 嗯、 走在由3660块。条石铺就的北京最长的登山台阶上， 哇， 看红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对， 嗯， 这个门票呢是成人20元，学生老人凭有效证件10元就可以了， 减半啊， 对，减半。 嗯， 然后赏红路线，德胜门乘919路，在九龙区间车，西客站乘845路，安定门乘912路至终点站下车，或者乘坐345支线终点站下车再换乘都是可以的。 嗯， 自驾呢就走京昌高速公路到昌平西关出口，沿着昌平政府街一直向东到东关环岛，再向北走水库路，沿着莽山度假村的路标走， 哦， 过了度假村就是莽山公园， 挺方便啊。嗯，其实我们的很多玩京郊的朋友，这个地方推荐了很多次， 很多次。 喇叭沟， 哎，喇叭沟门， 老说喇叭沟，喇叭沟，喇叭沟门风景区是最原始的红叶观赏地。为什么是红叶观赏地最原始的？因为海拔高，无霜期短。 嗯， 喇叭沟门的秋天来的也早，比市区提前一个月。 嗯哼， 九月下旬已经过去了，从海拔1000米以上的树叶就开始。该红的一片红，该黄的一片金黄了，跟气温有关系。赏叶的主要树种有枫、榆、桦、橡、落叶松等等，赏叶面积达到40多平方公里。这里全部飞流，因为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些水源哈，气候凉爽，是最原始最凉爽红叶观赏地。 那么赏红路线呢，这个就是东直门乘936路公交车直达， 嗯， 或者自驾车从三元桥下京顺路到怀柔之后出怀柔县城， 嗯， 沿着怀丰公路北行至喇叭沟门村北， 嗯， 按照路标行驶 也很方便哈。其实我们会觉得除了赏红叶啊，我们赏过了 金秋十月的红花， 对， 木槿等花卉， 嗯， 花期将过，但即将到来的深秋也别有一番风韵。除了秋天是个绚丽的季节，其中五彩斑斓只是尽力去感受。 对， 除了秋意正浓，除了红叶之外，我们也有几处大黄叶片的推荐地方。 啊哈哈哈，那就是银杏。 啊，好漂亮 啊！除了银杏很臭之外，但是呢，它很美， 有股奇怪的味道。 对的， 是吧？ 对，好多人采银杏嘛，因为银杏可以入药。 啊，对对 对， 真一滴， 真一滴，银杏是个好东西， 这一好东西。然后你像日坛公园也有银杏大道， 对呀， 嗯， 好多人一采， 建组啊， 哇，还是捏着鼻子，那气味简直是。 颐和园除了赏红，还有。银杏大道 呢， 颐和园啊， 对呀，皇家的就是好。 是的， 虽然说有点贵，但是呢，很值得。 这是一位朋友写的， 对， 嗯， 他说呢，这个出发前啊， 怎么呢？ 习惯性做了个攻略， 好的， 发现大家都说最佳银杏观赏点在西南角的一个小湖边， 然后呢？ 但是我没找着， 找错了吗？ 啊，不过没关系啊，误打误撞，我遇见了一条银杏大道。 哎呦，银杏大道。 这条红墙金杏的中国风小道啊，位于圆明园福海与长春园之间。 小笔记下来。 D， 它原本呢是一条电瓶车道，很多游客都坐在电瓶车上一览而过。 哦。 他说或许因为是皇家园林，无论远眺还是近观，每片叶子的色彩看上去都相当的纯粹。 那当然了， 那不是一般的树种。 是的， 配合这红墙黄瓦，整体观感那是更为震撼的。 嗯，而且颐和园的交通配套都很成熟。这位朋友是周末去的，停车位还挺好找的。如果选择绿色出行地铁的话更方便，从圆明园南门进入之后直奔福海方向，就可以找到我推荐那个地方。 不错啊， 这个地方可以感受感受啊。 是，这个地方不错， 银杏大道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这属于特别点状的地方了。 对， 叫张各庄。 张各庄怎么了？张各庄， 张各庄啊，之所以前往张各庄 有原因吧， 是因为初次在网上看到它时，就对它京城最大最美银杏林的名头印象深刻。 哦， 这两个最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但是现场体验确实很大，且只有大。 婶子，那个接下来是一个小两口的对白，你跟道德演绎一下行不行？ 啊，好的好的好的。 哦，好，行，好的好啊，来。 呀，亲爱的，我觉得这里一般啊。 怎么一般啊？ 这都没有古建筑遥相呼应啊。 这大呀，你一看一眼都是金色，你最喜欢的金色。 那这里叶子感觉品种不够好啊。 但人家大呀，落叶一掌深。 那这里人也不少啊。 但人家大呀，拐角旮旯没人呢。 那也没有配套设施啊。 那个你不会死里更生，除了点火这里啥都能做了。 哦， 你看， 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适合撒欢的地方。 对，就是这。 对， 又大 除了大 又多， 嗯 啊，除了有一点不配套之外，其他都挺好的，是不是？ 对 对, 对， 是吧？ 啊，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没有人管你， 都可以带什么宠物什么的， 宠物也可以带呀。 哦， 然后好吧，那么我们就来敲黑板说说攻略啊，这个地方，对。这片银杏林呢，是在昌平区南韶镇张各庄村精密引水渠南侧向东500米。 听着呢，就不是很多人的地方。 哦，真是啊， 嗯， 导航可以到达。 哎，导啊。 至于停车位呢，那要靠各位老司机随机应变了。 好嘞。 村子里没有专门的停车位，淡季路边空地都可以停。 好。 旺季的话啊，友情建议呢，还是别进村儿。 了解了。 因为呢，这个收费是人家私自定的。 嗯。 村外的停车场或农家乐都是统一收费。 好嘞。 5元不限时。 嗯。 那么没车的小伙伴呢， 跑过去， 跑过去还是有点远的， 也别担心交通 不便。不用担心啊，地铁昌平线直达南韶站，然后搭乘51路公交车到张各庄。 哦， 但是这趟车非常的难走。 怎么呢？ 对，或者说步行半小时就可以到了。 好，不是跑过去吗？ 啊， 嗯， 好吧，跑过去。 这片银杏林并没有化为景区， 嗯， 周边只有一个卖烤红薯的周大爷。 嗯，这是有那个周驼友情扮演的。 哎呀，烤红薯也挺好的， 挺好挺好。 第三产业，银杏林外有个很破旧的厕所，并有旅游配套几乎为零。 哦， 想必各位看官应该明白，中途不想挨饿的自备点口粮。 哦， 就是别到时候什么也不带哈，带点东西吃哈，什么零食什么的哈。 是的。 至于观赏时间和游玩的方式呢，因人而异了。 嗯， 有些人呢支个帐篷就躺下了， 嗯， 有些人呢换装4次拍照，因为适合嘛哈， 对 对吧？ 哎，等我换一套民族的。 对对对，没有换套。 我再换一套古风的。 对，我换套美声的。 我换套宫廷的。 换套流行的，等等的哈。有些人呢，纯为让自己的宠物狗狗在那撒欢。 哦， 场地很开阔。 对 啊， 狗狗就是留着哈子。 对，按照这位朋友的人生经验哈，周末应该是最佳观赏期。这周末。 是的。如果要是没到的话，大家也不用打他。嗯， 对，别去看看哈。 去去看看吧。 下一站地坛公园。 哎，地坛公园 离近吧？ 离得近啊。 近近近啊。 来到北京后，第一次观赏银杏就是在地坛公园。 这是这位朋友的感受。 当时觉得呀，这里银杏真的一般般，但是热闹的公园倒是挺有意思。后来呢，去了颐和园、张各庄这些地方，才发现地坛的银杏并非不美，而是我去早了。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什么来着？这个时机一定要找对， 特别是。 说这个地坛公园绝对是一个成熟的景点，2块钱门票，很有爱， 很便宜， 很亲民啊，很友好。从西门进入，直奔北区就能看到银杏大道。门口有一个停车场，一般来说周末时的车位也不会太紧张，地铁5号线直达， 关键是方便，对吧？地坛公园大家都知道，不用多做的介绍，重点说一下最佳观赏期。 好的， 别去了一趟白看着哈。 对呀， 因为实际温度呢相对郊区有点高，所以一般套路在这周去郊区看银杏，下周去地坛继续看。你知道吧，就是郊区看完了之后地坛还有呢哈。 对， 这个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带着宠物啊，室内大多数景区都禁止带宠物。您就别带了，让狗狗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撒欢。 是的，是的， 是吧？ 就是、小宠物咱们就别费心了。 是的，其实说到北京的观赏红叶、观赏银杏的地方挺多的，咱们工作的地方的日坛公园就可以看银杏。 什么钓鱼台银杏大道、三里屯西五街， 有时候小区旁边都有很多银杏树。这么一说了，是吧？ 对。 如果您要真的是有仪式感的周末度过方式的话，打开正确的话，就去京郊，去感受感受。颐和园也可以看枫叶，也可以看银杏啊。 是的。 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也好看啊，都是这个季节，因为都是以树为多的公园都会有啊。 对，各有各的美。 是的，干岭风骚树北 对，是的、然后大家就是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去采撷一下美景就可以了。 是的，谢谢周驼，谢谢李岩啊， 谢谢 编辑的这个稿件，也谢谢周驼深情的这个四句诗的朗读 啊，演绎啊， 演绎啊，对啊，辛苦了周驼，没事啊，就希望真的咱们去团建的时候，或者秋季去看看银杏。 好啊，好啊，没问题。 枫叶的什么哈？ 好。 枫叶飞， 枫叶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you make, every vow you make.